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四章符灵记第四十九集。 那天晚上，哈利一看到迪安飞起来，就觉得没有理由后悔自己的选择了。迪安跟金妮、德米尔扎配合得十分默契，击球手珀克斯和古特的表现也越来越好，唯一有麻烦的是罗恩。哈利一向知道罗恩的状态不稳定，他怯场，缺乏自信。不幸的是，本赛季即将到来的第一场比赛似乎把他过去这些心理问题全都诱发出来了。他一连漏了六个球，其中大多数都是金妮打来的，然后他的技术变得越来越没有章法，最后竟然一拳打中了迎面飞来的德米尔扎罗宾斯的嘴巴。 怪我不小心，对不起德米尔扎，太对不起了。 罗恩冲着他的背影喊道。德米尔扎歪歪斜斜地飞回地面，鲜血滴得到处都是。 我只是 太紧张了。 金妮气愤地说。他落在德米尔扎身边，检查他肿得老高的嘴唇。 你这个草包罗恩，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我可以治好。 哈利落在两个姑娘身边说道。他用魔杖指着德米尔扎的嘴念了一声。 愈合如初。还有金妮，不许你管罗恩叫草包，这个球队的队长不是你。 哼，你似乎太忙了，没工夫管他叫草包。我认为应该有人。 哈利强忍着没笑出来。 全体队员升到空中，我们再来。 总的来说，这是他们这学期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训练。眼看比赛就要临近，哈利认为实话实说并不是最佳的策略。 干得不错，诸位，我认为我们准能把斯莱特林打扁了。 他给大家鼓劲儿，因此追球手和找球手们离开更衣室时情绪似乎都还不错。 我表现得像一堆臭大粪。 门在金妮身后关上后，罗恩用空洞的声音说。 不是。 哈利毫不含糊地说。 你是我选拔出来的最棒的守门员，罗恩。你唯一的问题就是心里紧张。 在返回城堡的路上，哈利不断地说一些鼓励的话。最后当他们走到三楼时，罗恩的情绪总算好了一点。哈利推开那幅挂毯，想走他们平常走的那条近路去格兰芬多塔楼，却发现迪安和金妮在他们眼前搂抱在一起，如漆似胶的热烈亲吻着。似乎有个全身长鳞的大家伙在哈利心头突然活动起来，用爪子抓挠他的五脏六腑，热血一下子冲上了他的脑袋，所有的理性都被压制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烈的冲动，只想用恶咒把迪安变成一堆果子冻。他与这种突如其来的疯狂念头搏斗着，听见罗恩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喂！ 迪安和金妮一下子分开了，扭头张望着。 怎么啦？ 金妮说。 我不愿意看见我的亲妹妹在大庭广众下跟别人搂搂抱抱。 走廊里本来没有人，是你们自己闯进来的。 金妮说。迪安显得很尴尬，他躲躲闪闪地朝哈利笑了一下。哈利没有理他，因为他内心那个刚刚诞生的怪兽正大吼着要把迪安立刻从球队开除出去。 走吧，金妮。 迪安说。 我们回公共休息室去。 你走你的。 金妮说。 我要跟我亲爱的哥哥说几句话。 迪安走了，他似乎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好。 金妮说着，甩去脸上长长的红发，怒冲冲地瞪着罗恩。 让我们彻底把话都说清楚。罗恩，我跟谁好，我跟他们做什么，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不，有关系。 罗恩同样怒气冲冲地说。 你以为我愿意别人说我的妹妹是？ 是什么？ 金妮大喊一声，拔出了魔杖。 是什么？你说清楚。 他只是随便说说的，金妮。 哈利下意识地说。而他内心那头怪兽正在吼叫着赞同罗恩的话。 哼，他就是这么想的。 他突然朝哈利发起火来。 就因为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跟别人亲热过，就因为他从小到大只被我们的穆里尔姨婆吻过。 你闭嘴！ 罗恩吼道，脸色从红变成了酱紫。 不，我就不闭嘴。 金妮疯狂般地说， 我看见过你跟年谈在一起，你每次看见他都眼巴巴地盼着他能吻你的脸，真是可怜。如果你自己也跟某人来点搂搂抱抱，就不会这么在乎别人这么做了。 罗恩也抽出了魔杖，哈利赶紧挡在他们俩中间。 你知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 罗恩嚷道。哈利伸着胳膊挡在金妮前面，罗恩想绕过哈利，结结实实地给金妮一下子。 就因为我没有在大庭广众。 金妮发出刺耳的嘲笑，使劲想把哈利推开。 你是一直在亲吻小猪吗？还是在枕头底下藏了一张穆里尔姨婆的照片？ 你。 哈利的左胳膊下射出一道橘黄色的光，差几寸就击中金妮了。哈利把罗恩顶到了墙上。 别干傻事！ 哈利跟秋张亲热过。 金妮还在嚷嚷，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 赫敏跟威克多尔克鲁姆亲热过，只有你罗恩，把这看成一件令人恶心的事儿，那是因为你的经验只有一个十二岁的毛孩子那么多。 说完他气冲冲地走了。哈利赶紧放开罗恩，罗恩脸上的表情像是要杀人。他们俩站在那儿，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后来，费尔奇的猫洛里斯夫人出现在墙角，才打破了这紧张的气氛。 走吧， 哈利说。他们已经听见费尔奇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了。他们匆匆上了楼，顺着八楼的一道走廊往前走。 喂，滚开！ 罗恩朝一个小女生吼道，那女生吓了一大跳，手里的一瓶蟾蜍卵掉在了地上。哈利几乎没有听到玻璃摔碎的声音，他只觉得脑子晕乎乎的，找不到方向。被闪电击中的感觉肯定就像这样。 这只是因为她是罗恩的妹妹， 他对自己说。 因为她是罗恩的妹妹，所以你才不愿意看见她跟迪安接吻。 可是他脑海里自动浮现出一幅画面，在那条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是他自己在亲吻金妮。他心里的那头怪兽快乐地直哼哼，但紧接着他看见罗恩扯开挂毯帘子，拔出魔杖对准哈利，嘴里吼着一些话，什么 背信弃义， 什么 还说是我的朋友呢。你说赫敏真的跟克鲁姆亲热过吗？ 罗恩突然问道。这时他们已经快要走到胖夫人肖像跟前了，哈利心虚地吃了一惊，赶紧把思绪从那条走廊扯了回来。他幻想中的走廊里没有突然闯入的罗恩，只有他和金妮单独在一起。 什么？ 他慌乱地说。如果照实回答，应该说是的，但哈利不愿意这么说。不过罗恩似乎从哈利的脸上得出了最坏的结论。 心儿即刚， 他阴沉着脸对胖夫人说。两人爬过肖像洞口，进入了公共休息室。谁也没有再提金妮或赫敏。事实上那天晚上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话，各自想着心事，默默地上床睡觉了。哈利很长时间都没有睡着，他盯着四柱床的帐顶，努力想使自己相信他对金妮的感情完全像哥哥一样。整个夏天，他们不是像兄妹一般生活，一起打魁地奇，一起奚落罗恩，一起嘲笑比尔和年谈吗？他认识金妮已经好几年了，自然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她，自然想要照看她，想要把迪安撕成碎片，因为迪安竟然敢吻她。不，他必须控制这种特殊的兄长之情。罗恩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响亮鼾声。 她是罗恩的妹妹， 哈利坚决地对自己说。 罗恩的妹妹，我不能对她有非分之想。 无论如何，不能拿她和罗恩的友谊去冒险。他把枕头拍成一个更加舒适的形状，等待睡意来临。他用全部的力量控制自己，不让思绪游移到金妮那儿去。